好，翻嚟第三节啦。 系， 好啦，咁我哋第三节咧，我哋要讲下咧呢部机咧嗰个隐形状况。咁因为咧，其实第五代机咧最重要、最重要、重中之重，其实就系隐形。 隐形 系嘛，即系好似头先 Alex 讲所讲 F117都可以做到咁隐形啦。 系啦， 咁佢作为嘅后辈，一定要更加隐形啦，系咪？咁咧，但系我哋讲隐形嘅时候咧，我哋先讲咗啲隐形嘅一啲嘅 principle 啊嘛。 系 啦，原则系咩咧？咁讲嗱，呢度有幅图。咁就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咧嗰个 RCS 啊，大家如果记得 RCS 咧，就 系 我哋讲嘅雷达反射截面积啊，即系究竟个雷达咧喺佢屏幕上面会显出你部机 有几大， 例如有几远就会见到你咧， 系 啦个情况。即系举例，如果我系100公里见到你，你死梗啦。 系啊， 好啦，咁但系原来我系20公里先见到你，我死咗啦。 系啊， 系咪？咁就如果我发现到你20公里，我都唔死，就系你嗰啲叫咩啊？高抬贵手啦，唔成我啦， 系咪？ 即系嗰啲咁情况。嗱，我哋睇下呢个啦。嗱，有啲咩地方咧？例如机头，机头咧，你见嗰个咧就叫雷达罩啊。咁呢个咧，原来个反射截面积系大噶。 系 咩？系啦。咁我哋用机头指数，系啦。跟住咧，你见到嗰个 cockpit 啊，你见到咧个机身本身咧都系大噶。点解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因为其实咧个雷达波可以射穿咧嗰、那个嗰、那个机罩嗰、那个顶噶嘛。 系。 射到入去就系咁弹噶啦。咁嗰咁乱射出去咧，就变咗个大好大。好啦，另外咧，你见到个进气口 系 啦，进气口，进气口都大嘅，基本上好啦。跟住你见到嗰个入油嘅地方啦，系啦，嗰个细啲。机翼系啦，机翼咧理论上咧，如果你唔系点转弯嘅时候咧，你个角度咧唔系话系咁转嚟转去咁就不停转嘅话咧就好啲。 系 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遇上例如中国同俄罗斯呢啲咧，那个雷达咧系咁密啊。其实你边个角度你都会扫到噶，咁就问少少。咁但系如果你啲弱国咧，佢比较单一啊，即系个方向都比较单一，唔系全国都有嘅话咧，你避开就易好多。 哦， 好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再睇咧，就左面系咪有个机枪嘅？ 系 机枪咧都唔系好大都话。好啦，另外机身啦，本身啦都算细嘅。好啦，另外咧drop tank 嘅就即系我哋讲啲油箱啊，油箱又大噶。 好大， 因为佢系成个突出物啦。 系啊， 系啦。另外咧，任何嗰啲咧前缘嘅地方咧，其实都系大大地嘅。尤其是咧，你系直不甩嗰啲。 系 嗱，唔知道大家咧，网友记唔记得我哋讲过咧？我哋嗰时系咪讲过阵风啊？ 系， 我哋咪讲过咧，佢哋系锯齿形嘅。大家记唔记得锯齿形嗰个用法啊？个锯齿形其实咧就 系 佢个反射咧，佢又会吸啲啦，佢又冇反射得咁强， 即系冇直接反射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就好用。如果你直不甩就好难讲啦，直不甩就好易射到啦。好啦，另外你大家见唔到咧，下面咧机翼嗰度咧有个硬点啊，嗰度叫 ordnance 武器啊。咁嗰个位咧又系相当之反嘅。好啦，去到最后啦，嗱你嗰个 rudder 咧 ，rudder 就 系 嗰个舵啊。即系或者我哋讲嗰啲水平尾翼啊，系啦，嗰啲位咧，无论你系垂直定系水平都好啦，都系大嘅，系啦，同埋当然啦，最后引擎嗰个位就梗系大啦。咁所以你发觉，如果我哋要喐，咁喐咩咧？我哋喐雷达罩啦，我哋喐进气口啦，我哋要喐个飞机前缘啦，我哋要喐个机翼啦，我哋要喐个水平尾翼啦，同埋我哋要搞埋嗰个引擎。好啦，仲要去除啲嘢，例如去除咗咩咧？就 系 挂载嘅武器啦。挂载嘅油箱啦，系咪枪唔可以外露啦，就呢啲嘢啦。好，咁如果要搞到咁嘅话咧，咁咧下一章咧就会讲俾大家听咧。基本上咧呢、這个咧就系我哋 F35咧，如果出到去，我举例啊，佢系水平咁飞，水平咁样侦察佢，你唔系有角度侦察佢，你水平咁侦察佢嘅时候咧，原来咧正面机身咧，你发觉咧系好低，零度嗰阵时咧，你睇到佢咧系要好短好短距离你先睇到佢嘅。咁但系如果你开始有角度咯，你系30度斜角咁样射佢咧，会开始多啲，系嘛，去到60度啊90度会多啲。嗱，点解90度会多啲咧？因为嗰个位咧就是机翼啦。 哦， 咁咧你嗰啲水平尾翼咧，系咪垂直尾翼嗰啲系咪啱啱就射到正？ 系啊， 咁你咪自然大啲。所以你发觉咧，九十度同270度嘅值系特别大嘅。 系啊， 系嘛？咁呢啲位大啲，咁但系你发觉机身前就细啲啦。180度就啱啱个 pat pat 嗰度啦。 系， 咁即系个引擎嗰位，你发觉咧都唔算好犀利，都唔算好犀利。咁咧就变咗呢个就系我哋侦测个 RCS 嗰、那个情况啦。好啦，下一章咧就讲到俾大家听咧嗰、那个进气度嘅情况啊。 系 咁啊，进气道咧，其实咧就当然，如果大家听开都知啦，我哋讲 S 型进气道咧，即系其实佢嗰个设计系弯弯地噶嘛，弯弯曲曲咧，其实主要就令到个热力啊，即系我哋讲红外特征咧，就唔好直接暴露出去啦。咁你见到咧就系咩咧？就系佢首先咧就有一个叫做 long wavelength 嘅，即系大概咧系即系雷达波咧，其实系好多噶嘛。 系 通常我哋而家玩紧咧就是厘米波嘅， 系 咁但系咧。 大陸同埋俄羅斯就做緊一個米波雷達，咁啊陣間再講啦。依家好多嘅雷達咧都係用釐米波做嘅，咁釐米波嘅話咧，佢射嘅時候咧就呢個就叫長，就叫30 cm。好啦，你見射入去咯，理論上如果你係直腸直肚會點 ，Alex？ 直出咯， 即系佢系咪直接冲到个 engine？ 系啊 ，engine 弹翻出去嘛？ 系直出咯，系啊。 咁因为嗰个红外特征系好明显嘅， 系啊。 咁所以咧，你射翻雷达嘅时候咧，人哋个孔径雷达只要靓少少，就成部机咧基本上睇到晒啦。 系， 咁所以就好危险嘅。咁点算咧？嗱，而家有啲补救办法啦。首先第一咧，你见到咧就系佢入去嘅时候咧，大家见唔到有个叫做 RAM 啊？ 系 RAM 咩咧？就系基本上佢依家咧就会做一啲嘅。吸波涂料叫做吸波材料啊，理论上入咗之后咧就会吸感咗一啲佢啲嘅釐米波啊， 系 咁吸感咗之后咧就变咗唔系太多咧可以出得翻去，咁呢个咧就有效咧其实降低翻咧佢嗰个雷达， 即系入口位都有得吸波嘅， 系啦，咁啊入口啊同埋圆柱都会有，咁呢个咧就保护翻成件事啊，咁嗰个反射咧就会低好多。好，咁我哋下一张咧。我哋讲另外一个釐米波咯，咁釐米波呢个咧，我哋叫做中等嘅釐米波啦，咁就10-20 cm 度。咁呢个中等嘅釐米波咧一样嘅啫，你射埋嚟咧，理论上咧佢哋都系会做一个反射噶嘛。咁但系而家一样，其实佢我哋只要有咗个 RAM 嘅话咧，佢都会吸埋佢系啦个情况。咁所以咧就又系剩翻少量嘅，佢哋喺个管入面弹嚟弹去，咁慢慢就会吸收翻。咁所以咧就可以保护翻部机咧，即系冇咁容易个红外特征会睇到啦。好，咁就好啦。嗱，下一张咧。就讲翻咧，如果系诶，有冇呢一张？哦，呢张讲咗啦，系好，跟住啦，就讲呢位就系、是其实咧仲有其他位咧系会出现问题嘅。好啦，例如我哋举个例讲讲讲呢个啦。咁咧，呢一张咧就讲到咧就话嗰个天线问题，个天线会点咧？原来咧，我哋所有嘅雷达，我哋一开雷达，我哋系咪会扫射啲扫射啲无线电传 界？ 其实你咁样扫出街，你就已经直接话俾人听你喺边噶啦。 哦， 因为你一出街，咁、人哋就收到咯。 系啊， 咁收到咪知你边咯。 系啊， 追翻你咯，系咪即刻开翻个雷达追翻你啫嘛？咁所以咧，如果你用主动式咁去扫咧，其实就有啲危险嘅。 系， 咁所以而家会点咧？基本上咧，而家咧好多时就未必会开机嘅。 系， 即系咧个飞机飞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开自己嗰、那个。 系， 咁但系你唔开自己点样睇路咧？ 系， 佢就会咧系一个综合式嘅一个雷达，意思咧就系佢会主要 active 又好，主动或者被动都好，佢咧自己主要唔开机，吸人哋嗰啲雷达信号，系啦，咁去做，咁变咗咧就冇咁容易暴露到自己， 即系开天线收人哋嘅雷达， 系啦，主要收人哋，咁所以咧呢、這个技术咧嗱本身有效。同埋咧就減低咗人哋收到你個信號情況，咁所以咧其實相當之唔錯嘅。 呢個咪就 F35 先有啊？ F35 同 F22 都有嘅， 係 啦都有。嚟緊咧呢個雷達，因為依家佢出到 ISA81 啊嘛， 即係舊式嗰啲 F15 冇咯。 如果佢裝個新雷達就得啦。 哦， 聽講 F15E 啊，即係打擊鷹啊，嚟緊會做嘅，即係佢會幫佢換裝咗 ABG81。 哦， 因为我哋之前个集系咪讲 F22 佢用 ABG79 啊？ 系啊， 佢如果佢真肯升级，升咗81或者嚟紧会话出83啊，再出嘅话咧就会再劲啲啊。 哦， 系啦，咁到时又会劲啲。咁我想讲，其实 F15 呢啲咁嘅老爷机咧，如果你装咗都好劲噶。 哦， 系哦，咁佢都某程度上佢都可以唔开雷达，佢都会有少少隐形噶，都相对。 哦、OK， 尤其是我哋话一只沉默鹰系嘛， 系 沉默鹰可以做到。好，另外一个情况呢就讲到呢因为佢会 random scanning, 有时呢即係佢点讲呢我哋又唔可以话佢乱扫，而係佢扫得唔均匀。即係呢理论上呢你扫嘅时候呢会比较乱啲，乱咁扫呢，其实个情况呢又系唔好嘅。即係呢个呢你即係一个不受控咁样射嘅话呢又好容易泄露咗自己行踪嘅。所以呢呢个呢就係Alex 成日讲呢扫乱呢嗰啲机。苏联嗰啲机呢佢嗰个雷达。即係佢个方向可能冇咁一致。同埋个功率样嘢冇做得咁好嘅时候呢佢出嗰啲位呢可能会乱啲。咁但呢美国如果佢做嚟雷神系统嗰啲呢佢会将嗰、那个即係嗰个阵列嗰、那个雷达会做得好少少。 准啲。 係啦咁就唔会出现呢个乱流嘅情况。 佢苏联嘛米格25嗰个雷达可以劲到可以100公尺之内消熟就熟兔仔㗎嘛。 哇咁劲。咁呢个都 相传啊。 相传。哇咁佢哋烧嘢食好方便啊。 系啊。 开着就可以烧嘢食。 BBQ 嗰啲 微波炉嚟噶， 正嗰啲微波炉。好啦，咁咧就跟住咧个情况咧，我哋叫 diffusion 啦，呢个就主要同光学会有关系啦。系啦，咁就呢样嘢咧，其实基本上咧就因为光咧本身佢有个特性噶嘛，佢有个叫做散射嘅情况嘛。 系， 咁变咗呢样嘢咧，佢散射嘅话咧又好容易，尤其是有啲位佢会有个 interference， 佢会加强咗个信号，咁变咗咧就又容易啲俾人侦察到。咁呢个解决方法好简单嘅啫，就喺翻个雷达罩度咧。摆翻啲吸波头嚟就搞掂，咁、 哦、 所以咧，原来呢个咧又唔系太难搞嘅啫， 即系唔影响自己就得啦。 系啦，唔影响自己就可以啦。咁咧就会咁嘅情况咧，就会做到比较隐形少少啦。好啦，咁下一章咧就讲翻咧佢一啲嘅物料啊，佢一啲物料咧，基本上咧佢咧就做一啲咧我哋所讲咧就系电磁波，即系吸收啲电磁波。咁你见咧，当然佢有好多浸噶嘛，系咪？咁其实咁多浸入面咧，有啲咧就系用碳做嘅。咁碳咧就有效咁样吸收翻， 碳纤 系啦。咁当然啦，有啲咧原来 F 三十五嘅秘技嚟嘅。 呢、這个就系 F 就系隐形涂料啊。 隐形涂料诶，佢咧有啲嘅吸波涂料咧，系佢哋 F 三十五咧，佢哋自己独有嘅间厂。 即系同 F 廿二系唔同嘅。 唔同噶，系即系佢呢个 Lockheed Martin， 佢话佢哋 F 三十五系独有嘅。 系 咁点唔同法咧？就好嘅啦，下一张讲啦。嗱就真系好搞笑嘅。嗱。 呢个系 B 一 B 嚟嘅咩？ 下一张咧，我哋讲埋呢个再讲啦。呢、這个咧就讲翻咧，头先我哋系咪讲过，如果直不甩咧，例如话飞机嘅前缘如果直不甩嘅话咧，就好容易反射噶嘛。 系 咁会点咧？就会做到咧有少少锯齿形咧，就系、是、呢个锯齿形啦。 哦， 咁咧你见到咧嗰啲波去到时候咧，会慢慢俾佢折射，减弱咗个信号，即系俾冚埋噶嘛。 哦，系啊。 嗱，呢个其中一个玩法。好，咁而家下一张咧应该讲到噶啦。系啦，這個、呢个咧。就系咧，而家 Lockheed Martin 咧讲到咧佢哋最新嘅科技啦。嗱，最新科技系点咧？啲玩法就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咧 ，B 二嗰啲飞机咧飞一次咧翻嚟咪要重伤大修嘅，次次都系噶啦。 系啊， 咁翻嚟嘅时候其实要点咧？就系、是、佢要抹走晒上面啲嘢啦，然之后就由头铺过。 哦，即系用一次嘅啫，嗰个 由头铺过，因为确保要咁厚。大家要咁厚咁就咁咧，好过瘾地方就系佢咧每次洗手大工程嘅，但系咧唔知你有冇听过咧？佢哋洗系用一个人洗嘅啫， 系 一个人洗成部机。 哇！ 但你唔好睇少啊，佢人工系好劲嘅，佢哋好似话咧洗一次有十万蚊美金。 点样洗啊？抹啊？ 佢哋有独有嘅药水。 O K， 好多浸功夫要做啦。我搵次再讲。Okay, 我哋讲 边样？点解一个人做咧？ 一个点解咧？我开头都我唔明点解。原来咧洗一次咧，佢嘅医药费啊。系好金嘅，所以十万蚊咧，随时都唔够去睇医生。 哇，咁大镬！ 系啊，但系冇保险 cam 嘅，因为呢啲系国防机密嚟噶嘛。咁你唔可以讲俾医生听，你即系入面你因为中啲，佢自己都唔知中咗啲乜啦。嘢国防唔会讲翻俾你听，嗱，唔好意思啊，你中咗嗰只毒噶嘛。 咁如果你又有晒戴晒防护面罩隔离晒，咁应该唔会中噶。 咁你点洗啊？ 吓，咁你就 洗唔到，即系你又好论尽咯，洗得。 系 咯。咁美国要快。咁於是咧就好殘忍喎呢個，即係我聽哇咁都得咁樣，即係美國第一次聽。咁咧，所以你發覺咧佢係咪好少出動 B2 你發覺 係啊， 好少。但除咗貴之外，其實咧呢個問題都困擾咗好耐嘅。 哇！ 呢個困擾。好啦，咁點解依家號稱咁勁咧？原來咧以前嗰啲塗料咧就真係黐，即係點講咧？即係佢係冚上去噶嘛。 係。 而家咧據說咧嗱，你見到咧嗱 ，conventional 傳統嗰啲咧就係一啲嘅科學物料啦。係。咁總之成浸搽上去啦。 哦，咁我明白點解格魯曼唔中標係要俾 Lockheed Martin 啦。 點解咧？ 咪就係要洗個問題咯。 嗱，又讲下呢单你点？嗱，依家佢哋发明咗个专利，佢叫 CNT， 叫 infused fiber。嗱，呢个正啦。以前嗰啲叫涂料噶嘛， 系啊， 系搽上去噶嘛， 系啊。 而家佢啲唔系搽上去嘅，因为佢哋叫 fiber， 纤 维， 套落去咯。 纤维系点咧？嗱，大家见到幅图系咪见到好似啲细菌小子咁啊？系咪圆形啊？ 系。 嗱，呢啲 fiber 你见到系咪出面咧有一支支咁样嘢噶嘛？原来一支支嗰啲咩嚟咧？原来喺啲 fiber 度生出嚟。嗱，佢哋据说呢个咧系。纳米科技去到20纳米， 哇！ 咁就好细啦， 即系见唔到啦。 好细，我哋一定见唔到噶啦，放大镜放到好多倍先见到啦。 系， 嗱 ，nanometer， 咁呢个做到咁细嘅好处就系，因为你去到纳米咁幼嘛， 系， 所以就好有效咁吸住个机。 哦， 咁原来佢点玩嘅咧？佢唔系搽上去噶， 系 佢哋话咧，佢系好似编织住咁样噶，即系话咧，当佢做个肌翼嘅时候，做个机身嘅时候，嗱，如果资深啲嘅军迷知咧，就系其实呢个机咧系个架啫嘛， 系啊， 但系你要做个蒙皮，即系蒙皮意思即系个机嘅肌翼个面 啊，系啊， 咁你整个面嘅时候咧，其实呢啲旧嘢已经系喺埋个蒙皮度噶啦， 系。 咁即系话你唔系咧整晒成部机先查上去嘅， 哦， 喺你整嗰时已经喺上面噶啦， 哦。 咁第一个好处就系咩咧？你冇得抄啊， 系啊， 冇得吸啦， 系啊。 第二个就系佢冚啲，因为你一睇噶嘛， 系， 你唔系再查噶嘛， 即系攞个一蚊银去刮一刮都冇用噶， 刮冇用噶，佢本身食咗入去噶啦， 哦。 所以好正，同埋点解食得咁实咧？就是、大家望住啊，你睇下，好似咁多支咁幼嘅针咬住噶嘛， 系， 所以好实啊。 所以嗰时怪格鲁曼会输啦。 格鲁曼，但格鲁曼佢仲有 B21 啊嘛，新嗰部啊， 系咩？ 即系将 B2 整一部平民版嘅 B2 嘛， 即系你用呢啲科技啊，可能 唔系啦，格鲁曼就自己要再自己整，因为呢个专利噶， 哦，专利， 同埋咧呢个 F35 咧系讲咗好耐都唔肯讲出嚟，唔知大家千方百计揾到呢， 即系 F22 都唔系用呢只， 唔系噶，冇咁先进噶， 即系 F22 又揾人手洗嘅， 嗱。F22 就冇 B2 咁毒嘅，听讲，因为点解咧 ？B2 嗰阵时嘅隐形图已经好多年前啊嘛， 系 F17 年代。 F22 咧就再B2 又同F17唔同个厂噶嘛，F17系 Lockheed Martin 哦， 咁呢个又唔同，咁但系 即系话 Lockheed Martin 嗰啲冇毒啊。 Lockheed Martin 嗰阵时系佢有啲角度噶嘛， 系啊， 即系相对个涂料可能冇咁毒噶嘛。 哦 ，B2 真系靠个涂料啫嘛。 哦， 咁所以咧就听讲咧 B2 一个材料改咗， 系啊， 就可能冇咁毒。 系咩？ 系啦，即系嗰啲悲剧应该唔会再出现。 O K， 我冇记错，那个病系咩病咧？就好似系血癌。 哇， 好似血癌。 哇， 系啦，即系嗰啲白血球嗰啲问题，即系其实同边嘢系有关系咯。 咁咪即系 打呢面系痛咯。 咁咪真系 好毒啦都。 即系嗰啲系有 radiation 噶咯。 我觉得反而系嗰啲致癌物质。 哦， 即系嗰啲二恶英嗰啲 friend。 O K， 系我估系嗰啲。 嗱，点解你着啲衫你隔唔到嘅咩？咁奇怪。 系啊，直索咯，唔系咁佢直头冇乜防备，直索咁做。 有有 通常揾啲好廉价劳工咧，可能揾啲拉丁人啊。 咁我又做唔到 啊！我相信就好。咁下一张啦，好啦，下一张咧就总结翻呢部机啦，系咪？咁啊，总结翻呢部机咧，基本上你睇到咧，就例如话佢入面个内油盐缸啦，系咪？ 系。 咁另外咧，你见到个 engine 咧就系冚住，即系唔会咁容易俾大家睇到啦。 系。 咁 S 型进你度啦。 系。 好啦，咁另外咧，佢讲咗佢有咗 REM 啊，即系有个吸波涂料啊。 系。 系啦，咁另外咧就个雷达罩啊。个雷达罩，因为个雷达咧唔会再咁强嘅功率发动啊， 系， 咁所以咧就冇咁容易俾人侦察到啦， 系， 系啦，另外个设计当然有做过啦，个设计咧其实嗰啲角咧，我哋好似之前啲集数讲系咪啊，嗰啲角位咧，其实如果你做得好啲话咧，又系嗰个反射冇咁明显，武器就收埋喺入面啦。系咪？天线全部要收埋喺入面啦。 系啊， 系啦。咁另外咧就内油盐缸头先讲咗，你冇发觉个垂直尾翼咧唔再垂直， 系 系有个角度斜。咁其实就系嗰个反凳计过噶啦，个反射的时候咧就唔会90度射翻去对面，180度。咁就全部有设计，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偷轻一部机。 系 啦，咁同埋咧就用嗰啲复合材料。嗱，复合材料有咩好处咧？如果大家记得嘅咧，系咪复合材料好多时系有碳纤维？ 系啊， 碳纤维头先讲过啦。吸波 系， 碳纤维吸波好重要嘅，所以你冇办法，点解有好多碳纤维啊？ 哦， 除咗轻之外，仲有吸波。 系， 嗱呢个系非常重要嘅。好，咁我哋睇下一张啦，话我下一张阿力中意睇啊呢张系嘛？ 系啊， 呢张咧就讲翻俾你听咧，嗰个雷达反射面积啊。 嗱， 我哋讲个 key 先啦嘛。嗱，个 key 咧，大家系咪见到啲咩0.001啊、一啊、十啊、一百嗰啲啊？ 系， 大家记得哦。呢个系讲紧咩咧？讲个平方米啊 ，square meters 啊，平方米。 系， 好啦，嗱，我哋讲啦。其实呢通常啲普通嘅机啊，普通机呢就係1.0至10度啦。係。係啦。咁例如呢，嗱我哋又讲返个 key 呢，就係三角形啲机呢就讲緊呢隐形战机。 係。 正方形呢就传统飛机。 係。 係啦。圆形呢就係讲一啲我哋传统我哋去定义嗰啲嘅物件。 係。 我哋先睇咗最右手面啦，一架船。 人都会吸波喎。 係，人都会，当然会啦，咪会反射啊，反射自面积。嗱你先讲呢船啊。最右手面船系咪40啊？即 系 个尺就系、是、咁，理论上佢就 系 超过咗10,000米噶啦。咁啊，好易睇到啦。40意思咧，唔系真系解40同30系争十，意思系解10倍。 哇！ 4个0咁解，唔系四十啊，4个0。好啦，褪落3个0咧，细佢10倍系咩啊 ？Bombers 例如我谂系 B-52 嗰啲啦。 系啊， 系啦，或者咧，我哋讲嗰啲运送大型嗰啲飞机啊，即系唔系讲嗰啲普通机， 银河嗰啲啦，系嘛？ 系啦，运输机，系啦，即系 C 嗰啲啊。 系啊， 好啦，跟住咧，你见2个0嗰啲系咩咧？ 就是我哋咁样 fighter aircraft， 就系嗰啲 普通战机啦。 普通战机就系枭龙， 系啊， 枭龙就类似呢啲啦。 OK， 系咁上下噶啦。 米格啊，或者啊， 米格细啲，再细少少，米格就可能得个十度啦。 OK， 好啦，其实咧靓啲嘅机都得系十度嘅啫。 系， 好啦，咁如果你再靓啲嘅机，咁啊咪一度咯。 系 啦，重要喎、哦！你有冇发觉有一个字叫 loaded 啊？ 系， 即系已经装载武器噶咯。 O K， 即系咁多，如果唔系会少啲噶。 哇！ 好啦，人系几多少？人系 0.1， 人都少啲吸波咯先。 人会反射噶嘛？ 反射，但都吸到啲嘅。 系雀仔再细啲啦。 哇！细多十倍。 昆虫0.001劲啦啩。 系啊。 好啦，你而家睇翻情况啦。嗱 ，F-35 咧，原来咧就系、是、之前咧，我哋话咧佢试嘅时候咧，就大概咧系比昆虫细啲。 系， 如果大家印象都系0.001嘅，我哋以前讲，好啦 ，F-117就再细啲， 系 啦，介乎喺-30至-40之间， 系 B-2 同 F-22 同 grey 嘅， 系 都系0.0001，我好惊讲错成日，系好细嘅，但原来咧，据说咧。依家咧再猜再估多次 F-35 嗰个涂料，因为头先出咗个新嘢， 系啊， 嗰个新嘢如果用新嘢咧，就会仲劲过 F-22。 即系点啊？而家嗰只未用噶嘛？ 应该嚟紧会用， 系 系啦。其实冇人知嘅，呢啲都系要做咗你先知。 我矮盒咁啊，唔知有几细。 哇！咁你谂下依家细到点啊？系-50噶咯，讲紧全时。 咁 F-22 抌得啦 ？F-22 唔系抌嘅 ，F-22 咁正个空战劲噶嘛 ？OK， 咁啊嚟紧睇下点样做改装咁样。 OK， 好嘛，好，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 OK， 好，拜拜。